地球人注意，我是来自国际太空站的飞碟最爱主打星王大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出席印太安全对话论坛，在进行议员对话场次最后提问部分时，询问台湾想要参加区域经济组织时，决定权在北京或华府。民进党立委萧美琴回答说，这应该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当经济发展必须以政治为前提时，将伤害到人民的利益，甚至造成许多问题。郭台铭不满意回答，想要再提问的时候，被会议主席陈唐山以时间到了制止。郭台铭起身大骂，这不是对话，如果是一言堂，他来参加干嘛？而且萧美琴在回答问题时没有直视他。萧美琴在试图沟通时，郭台铭呛不止不敢面对他，也不敢面对中华民国，最后愤而离席。郭台铭今天松口表示，考虑参选2020年总统，中午在脸书专页上发文提到密教中的五志，表示现在是正在思考应该要做稍安勿躁密栋梁的聪者，三思谋定而后动的智者，还是和平运转待解冻的明者。郭台铭指出，台湾被摒除在许多国际贸易协议外，厂商在关税以及相关竞争基础上的成本至少多5%以上，造成只有少数特殊国际竞争力的厂商才能够活得好，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强，一般就业人口就减少，平均薪资也难涨。郭台铭认为，这都是经济成长数据再好也无法让大家觉得有感的原因。他今天在印太安全对话论坛中提问，要加入这些协议的关键钥匙在华府还是北京，却被已读不回，所以只有走人。批评谈什么区域大战略，如果连问题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战略，不如回来跟民众谈话比较实在。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2点，来到109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07亿。台北股市今天延续昨天的涨势，由电子领军上上，早盘指数顺利站上10900点之后上下震荡，收在今天的最高点。由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松口可能挑战2020大位，让鸿海站上波段新高，上涨0.6元，来到89.90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75点，成为2224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成为224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8点，涨幅1.53%，成为322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1点，涨幅1.41%，来到101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8点，来到299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332点。南投县政府计划向台中火力发电厂提告求偿，要求改善空污，台中市政府不排除也会跟进。台电发言人徐兆华表示，尊重各地方政府提告，但是南投的肺癌致死率偏高，是否跟台中电厂有关，需要科学验证以及学理分析，不尽然有直接相关。台电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减少台中电厂的空污以及水污，1到4号机目前已经自主减少发电50%，台电正在积极确认改善计划的技术问题，4月底前会送交给台中市政府。不过气温逐渐炎热，用电高峰即将到来，徐兆华说，虽然新林口3号机、通宵3号机的电源可以抑制供电量，但还是希望目前停机中的台中电厂3号、4号机可以运转，逐渐降低减产50%比例，至少拉高到减产25%，以稳定供电。目前正在进行大修的核二厂2号机今天发生紧急循环冷却水泵跳脱，台电表示预计明天上午修复，不影响机组安全以及大修工作。 台电说明，核二厂二号机负责提供机组冷却水的紧急循环水泵之一，今天凌晨1:54故障跳脱，目前已经使用备援系统建立替代停机冷却功能，机组安全无虞。故障机组也已经开始检修，已经依照规定通报地方政府跟原子能委员会，机组大修的工作都正常进行，请民众安心。而原能会则是发布新闻稿指出，目前机组停机中，而且包括核二厂安全相关组件、设备、电力等都是独立分区设计，现阶段依照大修的计划进行维护中，机组都是安全无虞。而核二二号机从4月12日开始大修作业，工期预计45天，原定5月25日并联发电，也因应夏季用电高峰。今天锋面影响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是多云。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好呢？ 啊，每年蛋糕都吃腻了，哎，今年送品玉芳独家限定的燕窝马卡龙，既独特又美味，妈妈一定很开心。 品玉芳 Pure 珍珠粉推出买二送一，还有多项好礼哎！ 走，母亲节就买品玉芳燕窝，宠爱妈咪吧！ 品玉芳多款礼盒优惠中，母亲节就选品玉芳燕窝礼盒宠老妈，超多优惠资讯，快上网搜寻品玉芳。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不要睡了，怪事发生了。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例，是一首破译单曲。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得了叮当， 跟着我们爱到都不要命，得知高明不必好奇，看着我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飞碟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现场。嗨，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玛丽一样是有工作在身，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今天呢，刚好我的爵士乐的启蒙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然后这本新书呢，我觉得何其荣幸，竟然邀请一个爵士乐根本没有学好的人，然后帮新书来写序。今天呢，老师就带着他的新书，然后刚好就说哦，问什么时候有空。他其实老师的那个 schedule 非常的满，平常都在教学，可是他今天呢特地就是送这本书来。然后拿刚刚才一拿到这本书，就实体的，原本只是看那个线上版的草稿，然后拿到实体发现，哇，天哪，这是我什么高中参考书吗？让我们掌声欢迎谢启平老师。 嗨，马克好，大家好，我是启平老师。 好，启兵老师呢？跟启兵老师知道启兵老师这个人，其实在很久很久很久很很久很久以前，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飞碟电台，然后拿到了一张专辑，是那个时候老师跟就是老师的太太要讲什么师母吗？ 对，可是这听起来有点那个。凯亚老师他的话就变，我就变师公。 师公， 对对对，塞公， 对 对, 對，就是启兵凯亚那个时候回台湾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 对， 那个时候刚开始第一次拿到，那个时候刚好是我对爵士乐很有兴趣的时候，然后放进启兵凯亚的 CD 去听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带着很多很多的困惑的，我就说哈。这个是爵士乐，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还有改编一些台湾的民谣， 对对对， 后来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啊，这个是爵士乐，因为对爵士乐的定义不清楚跟不了解， 对， 所以后来呢，就是又隔了几年，然后这件事情原本对爵士乐的兴趣只是比如说在网络上面，那个时候的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的东西就是真的是多了， 对， 以前那个时候就是看看之前的那些什么爵士名家的书啊，就图书馆借啊，网络上的那些论坛爵士爱好者写的资料啊，每个都拿下来看一看，看一看就是也是似懂非懂的，真的真正了解以后，也是又到了好几年后，我第一次去参加启兵凯亚老师办的大众爵士乐讲堂， 对， 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爵士乐是这么一回事， 是， 所以今天我觉得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也难得启兵老师刚好来探班一下，然后就把他留下来聊聊一下，就是爵士乐。因为现在在我们在听音乐，然后我们放很多流行歌曲，还是会听到很多说哦，这个是那个我们编的比较爵士的那个感觉，或者这个听起来是爵士是 jazz， 但是在流行歌曲你听起来像爵士乐，那其实都不是爵士乐， 对， 那只是一种风格， 对 对不 对, 对？我们要请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爵士乐的定义好了，就什么样算是爵士乐、 啊、？OK OK、嗯。首先感谢马克收留我在这个大雨的午后， 在大雨的午后， 对， 是一首歌， 对对对，就是那个哦，这个一讲就透露年纪，这是那个娃娃的歌，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大雨的 金志娟的歌。那因为我上次来飞电台蛮久了，就是蛮久之后才来到这边，所以今天重温旧地还蛮开心的这样哈、嗯。那其实。大家其实可以用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爵士乐这件事情。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听的，我们现在听得到 OS 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后面的那个背景音乐嘛，嗯，你现在听到这些音乐，其实都是从爵士乐当中生成出来的。 是的， 所以简单来说，其实爵士乐它就是流行音乐的根。嗯，好，那爵士音乐它怎么为什么它是这样子？因为它其实是美国的音乐，它其实是美国黑人有延伸出来的音乐。嗯、哦，所以美国黑人延伸出来的音乐一开始是所谓的叫 blues， 叫蓝调。嗯，那这个东西整个大家很有名，我刚刚前面听到朱威英那个 Rosita 他有介绍说 R&B、嗯、什么叫 R&B 就是你把 blues 加上更多的 rhythm， 嗯，就变成 rhythm and blues， 节奏蓝调， 就是节奏蓝调，嗯，对，它叫节奏蓝调。可是爵士乐它其实很多人说，所以爵士乐是黑人音乐吗？它不是，它其实不是黑人音乐，哦，它其实是黑人音乐加白人音乐混在一起出现一种灰色的地带，嗯，是黑色音乐。那简单来讲是这样，那个定义就是这样子。他其实是他的妈妈其实是非洲人哦、oh. ，OK， 然后他的爸爸其实是白人，也就是欧洲人。嗯，那他们相遇在美洲大陆上面， oh. 然后生成出来。嗯嗯。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比如像是和弦的进行啊，和声的进行啊，这些旋律啦、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是非常欧洲的。嗯。可是它的这个节奏啦，它这个律动啦，非常的非洲。哦， 旋律是比较可能欧洲，其实我们要回到久一点以前，就是从古典音乐那种古典派比较源远流长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节奏呢是比较想到比如西非的那种比较很复杂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好，所以是一个我们现在一直在讲黑乐，其实黑乐在讲的应该是蓝调跟节奏蓝调，对 的， 嗯， 因为黑乐是一种有点像自我认同了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喜欢听黑人音乐，所以他们会说，哦，那因为你讲 R&B， 其实所有的黑人音乐都是 R&B， 嗯，哦，可是因为后来大家就开始慢慢分出来说，哦，我这个东西叫做 Soul， 我这个东西叫做 Motown，哦，我这个东西叫做 Hip Hop， 我这个就叫 Neo Soul， 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出现很多微博的那名字，或者什么，哦，什么东岸的什么的西岸的什么， 对对对对对， New School Old School， 就很多 新名字跑 出来。 接着下来光饶舌这一派就是在讲 Rap， 又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Rap， 对对 对, 对，可是你看这不是就是大家很容易困扰的地方，因为你被那些名词所困扰，嗯，它其实都是 R&B 啊，嗯，就跟比如说像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的节奏叫做 Funk，嗯，对不对，我们不要念错，就是 FUNK， 然后就不要念错， funk 这个节奏，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这样的这种节奏， 嗯， 其实你把它放上去 rap， 就在你在上面饶舌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它其实就是 rap， 就是 hip hop 的基础啊。 嗯， 所以大家有个笑话嘛，就是说，如果你在该讲话的时候唱歌，那就是歌剧嘛；那你在该唱歌的时候一直讲话，那就是 hip hop， 就像这样。所以其实它就是像 funk， 它其实也是 R&B。所以你看，如果你去看格莱美奖，它其实没有 funk 这个 category。 嗯，没错 ，R&B 它是有节奏蓝调的， 对，它就是节奏蓝调。然后后来还出现一个 hip hop， 为什么？因为 hip hop 后来市场变很大。 对 对，那可是你看它也有 jazz， 它也有拉丁这样。嗯、所以为什么爵士会稍微分开，跟这个 R&B 会有点 divide？ 嗯， 为什么会分开？原因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元素，是因为爵士乐它有一个很大的即兴的一个元素在。 哦，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定义，因为大家都说爵士乐很 free，jazz 就是很 free。你看那些爵士音乐家就在那边，哇，砰砰砰砰砰砰砰，弹得很厉害，吹得很厉害、啊 很，很免费，很免费，free wifi， 不是那种 free， 就是精神上面很 free 对。对 对，然后就会说爵士乐定义。爵士乐怎么可以定义？没有定义。但如果你真的要拿一个出来的话，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即兴的部分。 对， 嗯， 因为即兴的这个部分，当然爵士乐它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所谓的小小的定义。嗯、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爵士乐在爵士乐里面，它的即兴变成是一个非常比重很大的。 嗯， 比如说你看同样一首歌曲，你如果今天比如说你的即兴的成分比较小，然后你的演唱的部分比较大，嗯、那这个时候它就是可能是流行音乐， 比较偏流行的 R&B、Funk， 就是或是 Pop、Rock 这样。 嗯， 可是如果你在当中你的那个即兴的成分其实已经占了差不多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嗯，因为我们的爵士乐的一个基本的形式就是主题， 嗯， 然后你会有一个即兴，那个即兴就很长很长很长， 嗯，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结尾，就是主题再现的一个三段式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这个即兴就变成是它可以运用这些和弦的进行， 嗯， 比如说像我现在听到这个是 Uptown Funk， 是 对，然后其实它就有，你看爵士乐手就说，哎、欸，它只有两个和弦，你 知 道吗？对，然后就会你这个上面可以即兴哒哒哒嘟个哒嘟哒嘟哒哒，可是我这样子只有短短的，这样短短的时候我可能只有在蓝调或者在 rock、嗯、或者在 pop 里面我会这样做， 嗯， 可是我在 jazz 里面我可能就必须要留一个很大的空间给你说、嗯、OK， 现在是欧马克即兴，然后这样、嗯、然后现在是齐斌老师即兴，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好不会用喊的、嗯、可是变成大家就要 take turns、 嗯、 大家轮流这样做、 嗯嗯、 所以这个即兴变得给你一个很大的空间，即兴是即便是你是很鸟我都要留空间给你、嗯、对对对对，这是一个一定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玩法就对了。 所以说到即兴，如果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有学过古典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想那个古典音乐的即兴，他们古典音乐它不算即兴，是他们会做一些东西叫做变奏。 对 对，就是以前呢也是有一个主题，然后主题发展完了以后，然后会后面就突然就玩一下，玩一个变奏这样子。然后可是现在这个爵士乐的即兴呢是它是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的歌呢可以任何歌都可以。 对， 现在 Uptown Funk 也可以， 对对对， 我们的儿歌也可以， 对， 小星星、两只老虎都可以。但重点就在于是你那个小星星、你那个两只老虎，你要完整先演完一次， 对， 演完一次以后呢，你要照着它的和弦进行， 对， 再开始分每个人的即兴。假设今天只有我跟齐斌老师两个人，那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各一次就好， 对 啊，就是我一次，齐斌老师一次， 好， 然后那这样我们最后再回到小星星， 对， 好，所以就变成小星星会演奏四次， 对， 第一次的小星星正常的，第二次欧马克即兴小星星，第三次齐斌老师即兴小星星，第四次又是正常的， 对， 所以为什么爵士乐才会常常听现场的时候觉得哇？为什么一首歌这么久啊？ 对对对对，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到，比如说到咖啡馆里面去听的时候，你听到那个爵士乐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听到头而已。 嗯， 就是我们有头，然后有肚子，然后有尾巴，那精华是在肚子。 嗯， 结果我们都一直听到头，然后就哦下一首， 好 就像这样。所以常常那个，尤其像我们广播电台，有时候大家就把它拉掉。 对， 即兴的时候就把它拉掉，因为听不啊， 你 在讲啥这样子。可是爵士乐的自由就在这里。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它的自由是有一个范围，它这个范围就是 OK。这个地方你可以 improvise， 这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延伸一点讲，就是说 OK， 它给你更大的空间。比如说你今天说哦，我可以把一首 Uptown Funk 我可以改成另外一个风格，比如我可以改成比如说我讲的比较远一点，我改成一个三拍华尔兹风格，可不可以？ 可以。 我可以把和弦换掉，我可以把和弦换得比较复杂，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这个东西就没有说哦限制说 OK， 因为唱片制作人这样跟你讲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做。所以爵士乐为什么会是流行音乐的根本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它的 那个存在的本质就是这样，它就是一直在变。 嗯嗯。 然后流行音乐就是拿这些里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十个里面，我们十个版本啊，大家有记不记得以前那个 Michael Jackson 不是编一首曲子的时候，嗯、那个他的制作人啊 Quincy Jones 啊、嗯，他就发包给十个编曲，因为预算很高嘛。 嗯。 就我说发给十个编曲，哎，来听听看哪一个最好，我们就挑最后一个。所以你看资本这么雄厚，对，所以爵士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是可以做出，我一天可以做出二十个不同的版本。 是。 那流行乐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凝固， 哦， 把它集中，把它反复。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讲说，其实今天来马克的节目也很棒，就可以跟大家讲到说，为什么爵士乐大家都觉得，哎，爵士乐什么都流行不起来？ 嗯嗯， 它当然不会流行啊，因为它不会，它不会反复。 嗯嗯， 可是你所 enjoy 的是什么？你是参与的那个过程， 嗯， 你参与那个搏斗。搏击欣赏那个过程、那个才是重点，而不是说哦，我听不，我一直在听啊，那我听不，那个 melody 听不到熟悉的旋律， 嗯嗯嗯， 对，所以你要参与。 所以听那个流行音乐，我们听久了以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比如说我现在听到可能我小时候在听的歌，就会小时候听的歌都会变成经典， 对， 然后就会到某一个间奏的部分的时候，你自动都会跟着哼出来， 对， 其实那个间奏的部分呢，就是流行乐拿了爵士乐的东西， 对 对，然后那个爵士乐本来呢，那个东西是各个乐手开始在 free 在即兴的时候， 对， 可是流行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是哦。那我们就把它固定起来， 对， 把它录起来，所以以后每个人做的时候都会那个，比如说你现在弹那个什么摇滚乐的一些很简单的什么什么那些， 对， 那些什么 slick 那些 phrase， 对， 比如说假设你比如说你听到比如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OK， 那你这个时候你每一次去表演的时候你都要用一样的， 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在爵士乐的场合里面，他就不用了， 嗯， 我可以自由的进来，自由的出去， 嗯， 那这个时候没有人 care 说你有没有演奏忠实的 uptown funk，他们反而想要看你怎么样改造那个 uptown funk， 对， 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嗯，所以流行音乐呢，就是在做的时候，把那个间奏的部分。也把它缩短了， 对， 就可能把它缩成16小节就太长，可能8个小节， 对，它就是 solo， 啊，就是吉他的 solo， 吉他 solo， 那什么小提琴 solo， 对， 就这样一点点， 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听爵士乐的时候，其实你要听的是它的发展，它就会，哎，它会一直娓娓道来，娓娓道来，它一直讲故事，讲故事给你听，可是，在流行音乐的这个框架里面，爵士乐的即兴它只是一点点，就是你现在有三十秒可以讲话，有点像 call in 节目这样，只能讲三十秒，讲重点。对，所以他就把重点，他为了要讲重点，他所以他每次他就会重复那个重点。所以我才会讲说爵士乐有点像是他永远不会流行，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反复。所以他有点他的这个形式本身就已经害了他自己，就是他本身他就是不会流，永远不会流行。可是问题是你去亲身参与这样的一个仪式，你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洗这个澡，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也是，所以就是之后再去听现场的爵士乐的时候，当你听得懂曲式的时候。 对， 你才会那个乐趣才会出来， 对， 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常常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我自己常就是进国家音乐厅会有点想睡觉，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听爵士乐，因为你会一直在听那个曲式走到哪里，然后你自己脑中会有旋律， 对， 你会想要怎么走，可是发现哦，那个乐手比你厉害太多，然后他竟然这样走，就哇，就吓，每一只一只被惊讶，然后觉得哇，人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对。 所以当你知道那个曲式之后，你再去听爵士乐的现场或是演奏演唱的时候，会有更多更多的乐趣在其中。 对， 嗯， 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听到《追名宁情》这个曲子的时候，你看这很有趣。其实《追名宁情》像这样音乐，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黑乐的东西存在里面。可是大家会不太了解，就是说哦，所以它其实就是这样子凭空写出来的，不是？他就是把他知道的这些黑人的音乐，把它放进去，然后把爵士乐的东西放进去。那你说爵士乐在哪里？我们也听到他即兴啊，可是之前刚刚才提到爵士乐这些和弦上的变化，这些可能性就是因为这样生出来。所以你会听到越后来的，比如说60年、70年、80年，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他其实就充分的将爵士乐就吸收，甚至很多爵士乐手他就进到流行音乐的圈子里面， 没错没错， 所以他就把这些元素都带进去，所以流行音乐这么丰富的原因，其实我们真的要谢谢爵士乐的这些贡献。 现在在流行音乐界，我们就讲台湾就好，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界 还是有很多是爵士底出身的，演唱会的 session player 鼓手啊，还有 bass 手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人去做编曲，那他们编出来的东西，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跟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听很多东西，然后就是有老师带你做流行乐出来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个 groove 跟他的和弦进行的走法， 对， 都非常的不一样。那一开始呢，就是谢谢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爵士乐很重要的部分，即兴这个部分。 是， 那我们接着下来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回来。启明老师要跟我们讲讲，因为这一本书呢，就是36堂课的即兴解谜。 静碟放送，只要7分钟就会爱上。迪恩·路易斯。现代都会男女爱情百态，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收录破亿串流催泪冠军单曲《Be Alright》。登场累积4首白金销售单曲，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出国的旅客请注意，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出桃园机场的交通动线要调整喽。从4月开始，接近2航厦时，车道会缩减，并依出境、入境进行分流。请开车朋友们依照指标速线，小心驾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又方便。更多资讯，请上桃园机场官网查询。桃园机场公司关心您。 我是赵少康，资深财经战将赖世宝积极推动修法，帮助韩国瑜设立自由贸易特区，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4月14至16日接到民调电话时，恳请唯一支持赖世宝。 FIR 飞儿乐团暌违6年首播回归之作《爱上属于你的天空》，全新大碟《末日青春补完计划》，4月30日即将重生，华研国际。 我是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上一个段落我想要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啦，很多人要去吉他，就是练吉他，或者去试吉他，第一件事就要弹这个， 对 ，Sweet Child Mine， 对，没错 ，Guns N' Roses。 对， 然后其实呢，就是这个东西，在流行乐里面就把它编起来以后录起来变成经典。 对， 可是呢，在爵士乐，如果今天爵士乐手决定我们一起呢要来演奏一首 Guns N' Roses 的 Sweet Child O' Mine， 开场可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对，完全不会是这样。可是你看像，比如说像是。是那个Slash， 他在这个后面的 solo 就很有名啊， 没错， 很多人就会 copy 他的 solo， 对，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当你去像我之前在学校里面教了15年流行音乐跟世界音乐， 其实我都跟用这个方式去切入他们。其实学生们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聊到，就是一些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就觉得哎、欸、很受用，会觉得说、嗯、啊，原来这个东西是那个哦，那个东西是这个。原来他今天在即兴的时候，他就是用蓝调的方式、嗯，然后甚至有点像即兴啊、用那种调式的方式去即兴、嗯，原来是这样子想出来。对啊，对啊，我说你不能因为他外表上看起来像一个摇滚乐手，你就以为他都只是凭力气在演奏、嗯，他也是用脑在演奏的。对，所以像这种即兴的东西，其实像我们现在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教每个人爵士乐啊，我们其实是教大家音乐的基本功啊。对，所以你看像刚才你不就提到说，有些人他去做演唱会啦，有些人他就去开始去从事他自己的创作啦，出了自己的专辑啦等等啦。那很多学生都我们都有上，就是上过他们的课，然后教他们就是把这些，因为爵士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它会让你很清楚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比如像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就是D major 那就是、然后你可能会觉得笑哎、欸，理解 freak， 他就会这样 nerd， 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 jazz nerd， 可是没有啊，我们就是把它听出来而已啊，听出来之后你会用的话，那就很棒了 哦， 对啊。就像这样子， 刚刚老师在讲的其实就是这首歌进行的和弦了。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最一开始听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唱歌的声音，就是歌词。 对。 第二个呢，你听的深一点的时候呢，哦，你会画那个小豆苗五线谱，你可以画出那个主旋律的声音。 对。 但真正刚刚老师在讲的什么 D minor 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就是下面的和弦，那是伴奏， 对对对， 能够听到这一层的人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还是针啊， 对， 就是砖头， 嗯， 对，就是所以你看，大家都觉得爵士乐手很奇怪，好像怪胎、火星人、搞不好我们是来自黑洞的，对不对？然后就奇怪，为什么我们在每次听这首曲子，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是说，D major seven 接去 C minor seven，然后接去F seven， 这是一个 2-5-1，这是一个降二代五，这是一个什么？所以爵士乐里面很多这种 term， 很多这种名称，可是其实我们并不是把爵士乐当作是一个单独的音乐形式、它是一个可以活用的东西。 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启兵老师了，即兴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会？ 我认为可以， 人人都可以， 人人都可以， 只要你可以发出声音，对不对？ 对， 你只要你会用你的乐器发出声音，你就可以即兴。 即便是你是人声，你是唱歌的人，你是讲话的人，你都 OK。所以比如说像你可不可以做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你只要能够 repeat what I say， 这个时候你就 OK 啊。 哦， 比如说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就是歌手的 即兴， 就叫 scat，对吧？它有一个拟声唱法，所以你像这样的东西做出来说，人人都可以即兴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没有它大家都会直接把爵士乐想的好像很难很难，对，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仿佛像火箭科技， 对， 这样讲。可是其实没有，它其实原理是非常的简单，只是说因为它累积的东西，就像好像它的那个宝典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多的经典，就其实有点落入像古典乐那样的窠臼里面。对，当然你还是要知道，就是说你真的要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知道。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你只是要欣赏，那很好啊，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你可以试着去即兴，你可以像我们接下来要的五月份要开始那个大众爵士乐欣赏讲堂，我们就请大家，就是你没有音乐底子，都来听听看，来欣赏一下，说老师会很清楚告诉你说，爵士乐跟嘻哈有什么关系，古典乐跟摇滚乐有什么关系，然后就这个东西弄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甚至我记得我们办了第13年嘛，大家在现场他们一起跳舞，大家在现场一起唱歌，一起呼喊，然后一直做这个所谓的非洲的那种 call and response， 比如说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制式，就是说每一个名称每个其实你都可以即兴啊，只是说人家专业的跟你有什么不一样，让专业的来，就是因为人家专业就是我常常讲这样，专业就是他在最烂的时候他都比你好， 因为毕竟他花了十几年经营在其 中，这就是专业，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譬如说听到歌，我是没有办法直接就告诉你和弦是什么，可是真的已经有那个耳朵的人，老师是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个是接这个，这个就接这个， 对， 所以那个训练的差别有差， 对。 那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如何训练耳朵吗？ 如何训练耳朵？首先是你要先有耳朵，就是其实像。刚刚我们跟马克分享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这个原因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在 学乐理，嗯，所以学乐理的时候，因为你会觉得，因为像台湾人，你讲乐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乐理就是我要去考试，考音乐系的时候要考试这样啊，所以演奏归演奏，乐理归乐理，对不对？所以凯撒归凯撒，有没有？归林高归归林高，这样就大家这样分。没有，其实，在爵士乐里面啊，你的耳朵怎么培养？就是你要先听出来说，它很多和弦，它会有一个一定的循环哦，这是一个循环。比如像刚刚你听到，比如说 Uptown Funk， 它就一直，比如说 D minor 7 G 7 D minor 7 G 7， 就两个和弦做完一首歌。 对，所以你可以先从那个两个和弦开始，甚至有那个一个和弦的，比如说像 Michael Jackson 很多歌，它都是一个和弦而已，什么 Shake Your Body 或者什么那个Don't Stop Till Get Enough， 它就一个和弦而已。可是你被它糊弄了，你会以为好像很多和弦。对，所以你可以先从这个地方，我在书当中都做了很多的像整理，就你可以从这样的先开始。哦，对，然后慢慢的你再进入到比如说像流行歌，像周杰伦啊、薛之谦啊，或者是好多好多人啊，就是只要是有名的歌手，他们一定都会有一首4536251啊，就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歌手，他就上去。就是去跟人家说，哎，你怎么都不知道4536251这种东西？所以乐理不是只是告诉你说它的音程、它的速度。那在我的教学的方法或是在书里面，我都会跟大家提到说，位置很重要。你要有点知道它那个地图，它那个位置在这里。所以你下次听到这个地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周杰伦的这个《说好的幸福》呢，跟这个萧煌奇的这个什么我只能勇敢，放在一起，我说哎，你这个两首是同样的和弦进行，你知道吗？这样大家不知道，然后书上就会有这样子的比较。所以像这样子，你一二三四，你归纳出来之后，很快就知道了。所以到下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去听日本歌或者是韩国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喜的是这样子，就是你以为他会往那里走， 可是他没有， 他又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很帅的地方。这个是谁帮了忙？就是乐理，那就是爵士乐帮了大忙。所以日本的爵士乐的，在日本的流行乐手，他们都有很强的爵士乐素养。他们知道说 ，OK， 你还可以这样，你还可以这样，你还可以这样。可是台湾的状况会比较，当然我们这样讲不是负面的，就是台湾就比较像是一个配套的，就是它一个 pattern 一个 pattern， 就是你这个 template 做出来就会像这样，这个 template 做出来这样，所以听久了之后就比较没有办法能够新鲜。对，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和弦进行的方式，其实去大众讲堂的时候会有很精彩的部分，就是启明老师会临时来，像刚刚那个什么4536251那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有太多歌是用这个模式在走的， 对对对， 所以会听到不管是西方的经典情歌， 对， 然后换成台湾的经典流行歌，然后它可以一连串下来一直接下去，你会发现哇，其实这些歌为什么会？基本上也有点像这样的，为什么会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耳朵已经习惯这个旋律， 有点像是好莱坞的电影， 对，一个模式， 一个公式。所以你看，你不是有去买那个书叫什么什么《先让英雄救猫咪》哦，原来你看的书是说，哦，原来人家剧本是这样写的，他继续写，他会慢慢的引导你进入那个情绪里面。 对， 所以音乐其实也是可以这么逻辑的，它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们的耳朵听不到。刚刚我讲说不是旋律，就是那个和声啦，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耳朵其实没有办法听到那个和声， 对， 可是其实我们的潜意识知道说啊，其实我喜欢这个东西， 对 对，然后它就深入我们潜意识当中， 对对 对, 对, 对， 太多流行歌都是这样制造出来， 是的。 所以这一本书呢，在讲的就是即兴解密，然后讲的就是和声篇， 对。 然后这个和声篇呢，之前老师出过两本，对不对？ 对，《李运大同篇》，不，就是在这个在前一本就是叫做节奏篇，所以节奏篇的时候，我们的推荐人很多都是 DJ 哦，还有 dancer， 舞蹈老师，还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哦，原来他们也是一样，之前被很多名词所困扰，我说没有，他其实就是比如说八分音符的、16分音符的、4/3拍的、12/8的，他就是只有这些，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很多媒体的时候，你被那些媒体的名称所混的， 是， 就是像这样。我稍微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可能年轻听你的节目，可能很多人会听到一个东西叫 City Pop， 对，他说哦，大家都哦 City Pop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那我之前也写过文章，我也放在那个节奏片里面。我说 City Pop 不是你去问那个日本人说什么叫 City Pop， 他说哦，哪里？他说什么是 City Pop， 他没有听过。他说没有，这个就是我们80年90年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流行音乐，然后那时候我们大量的去学习去致敬那些西方的音乐经典 R&B Soul 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做出来，可是我们唱日文的，然后经过了30年之后40年30年之后之后，那个美国的小朋友他们说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来自桃花源，怎么这个节奏是我阿公我爸爸很熟悉的这个节奏，可是唱的是日文， 对，所以就很奇，然后他们就说，哦，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大城市是 City， 就是 Tokyo，哦，就叫 City Pop。 嗯嗯。 可是你看，它又变成一个新的名称。 嗯。 可是问题是，重点是它就是， 其实它原本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因为时间跟空间久了，然后好像就是对，就像进到桃花源嘛。 对对对对 对，就觉得哎，这是什么，啊？ 对对对，所以前一本我们在节奏篇就提到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提到拉丁爵士什么，就是说有时候你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它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那我都会鼓励大家说，你可以想办法去借我的书，或是我们网站上的文章，我们很多海量的文章，然后你可以用这样子去了解、去理解。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讲堂啦，或者我们的上课等等。那第一本就是叫做旋律篇 哦，从旋律到节奏到现在和声， 对，就音乐三大要素， 没错。 比如说你现在要了解说，比如说爵士乐里面，就是你听到，比如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其实这个东西都有一个旋律，比如像你刚刚讲多拉利，它的可是你知道吗？多拉利这首曲子，它也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唱过另外 standard 叫 Back Home Again in Indiana。 哦， 它是根本就建构在同样一个地基上面。然后 swing 的人唱它叫做 Back Home Again in Indiana。然后 bebop 的人唱他叫做 Don Lally。 那我在旋律片当中就解释了说，比如说像 Don Lally 这种 bebop 的旋律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新的节奏，它是有一些化妆术，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们应该改叫化妆片好了，就是化妆术，它怎么化妆的，对，所以一个旋律做出来就是伪装起来，就让你觉得哦好像很厉害，可是它其实它只有 Do Mi So 而已，可是 Do Mi So， 可是我看我家这边其实只有 Do Mi So 而已， 哦，只是要用很多什么半什么趋近音程， 什么 半音程， 听起来好像很夸张，什么 APP 有没有下载，有没有就什么 Approach Note 什么的，名称什么上调下半，就是我们在那个文章中到最后写，可是其实像我们的讲座很好玩，就是其实小学三年级的他都听得懂啊，他就觉得很容易，就是说哦，原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我就说你们听过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有没有？两斤看起了一天，你们听过乌龙派出所？ 乌龙派出所， 对，那个前面那个就是 Charlie Parker 的句子啊， 哇， 对对对对对对，哈哈。我终于有这个了，这样对对对，等一下可以按别的，这样对，所以像这样，或者是比如说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如说你听到那个哆啦 A 梦噔噔噔噔，大熊大熊，你要像这样，或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这种你常听到这些东西，其实它这些句子都是爵士乐里面会出现的句子，然后大家就是把它拉出来，比如说放在这样 变成一个 jingle， 变成一个 jingle， 就像这样，这很好，很好玩的。像我们之前帮飞碟电台做过两次的，我们今天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哦， 我们做过两次的那个飞碟 network， 对， 我们做过两个版本，三个版本啊，有做过啊， 哦， 就用爵士乐的版本去做， 我们来找一下，让我来找一下， 真的有吗？ 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我以为已经是。上个世代是 上个世纪的事啊，没有啦，再找一下，找一下。妈妈，我找到了。好，我们来听一听，就是如果呢，大家熟悉的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老师，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编的吗？ 我忘了。 大家好，我们是启兵与凯雅。 这边是主旋律嘛，对啊。 很短的，有没有？你会发现一个事情，那个味道怎么跟觉得不太一样？ 对，而且最后那个噔噔的那个就很有 jazz feel。 对，然后前面的和弦其实如果专业上来讲，它的和弦都已经换掉了，都不太一样了。嗯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得到这样。 我现在目前只找到这个。 好，没关系，没关系。 嗯，所以反正爵士乐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像刚刚那个小小短短的示范，也已经示范了它在旋律上面的变化， 对， 就原本应该往下走，可是你改成往上走， 对， 然后节奏上面也有变化，就哒哒哒哒，就爱点你变成就爱点你，就是就改了一些附点的东西，对对对对，在节奏上面有变化，但和声的变化可能就是耳朵训练不够的人听不到，但是你听起来就会觉得不一样， 可是你就会有 feel， 对，就会有 feel， 就有那个 feel，对。 所以这一本书呢，跟前两等于是前两本加起来的厚度吧，我想和声篇变得非常非常大本， 对对，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谱例，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变成说，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因为之前都是网络上的文章，然后我们就是网络上文章，其实网络就没有限制，所以就你可以尽情的写，尽情的做。可是你如果今天是在书上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比如说你如果是和弦的时候，它可能就比如说一开始就是比如说动辄四小节、八小节、十六小节、三十二小节，它就是都会比较长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搞不好一页就有一个谱这样，可是我们就写得很清楚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照同样的规格去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么厚， 变成一本很厚很厚的宝典。 我希望下次不要这么厚了。对， 好，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呢对爵士乐或者对乐理或对音乐有兴趣，也都很适合来可以看看这一本书啊，齐斌老师的这个三部曲《三十六堂课的即兴解密》，从节奏篇啊，从旋律篇、节奏篇到第三本这个和声篇。 对，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朋友们问说。有人说，哎，请问一下那个讲堂，我想听讲堂，这样我真的想要认真的，就是不想再当个爵士乐的门外汉，我想要就有点听进去那个门道到底是怎么样子。 OK， 讲堂的话就是那个我们其实之前马克也有来参加过我们的讲堂， 啊、 然后他有参加过，哎，你有参加过我们的营队对不对？ 对，我有参加过爵士营那一届的同学有一个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很有名的同学啊， 对， 九 M 八八， 对，他是小八，好的，他是其实是我实践的学生，也是爵士音乐学生，那后来也有只有跟我上课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认识启斌老师没关系， 你认识九 M 八八就好， 对，好，然后讲堂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办了第十三年，所以今年是十四年了，好，这是十四年。那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我们的爵士园艺基地，好，那我们叫爵士园艺啊，就爵士园艺。那现在就是有线上的，今年我们有线上的，因为很多那个香港啦、澳门啊、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个朋友，他们说他们都看听不到，因为我们是用华文、用中文来介绍，就算是一方面很专业，二方面就都听得懂，然后听啊，我全部都又还可以讲台语，你看还可以讲台语。所以变成说，现在就还有剩下那个线上的版本，所以欢迎大家这一道，比如说你可以查启斌与凯凯的爵士乐，就有一个粉丝页这样哈，就是可以粉丝页，那你可以去看我们上面其实有那个报名，还有报名的机制。昨天晚上就是很可惜，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二十五个现场的限量席次，昨天晚上被抢光了 哦， 所以现场已经没有了。对，这因为地方没有很大，我们不是办在国家音乐厅或者那个，因为太大也不好。对，可是讲堂就是变成零距离的这样子一个接触。那可是我们就鼓励大家都可以到，就是可以就是购买线上的，就线上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年因为现在网络的关系，我们现在都很鼓励大家。因为像马克知道，像我每个礼拜我会跑台北、台中、台南， 对，超人 每个礼拜，对，我们把那个高铁当作那个公车在坐。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坚持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像刚刚我们在提到爵士乐，你知道教爵士乐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要面对面的 哦。 对，所以我会很坚持，虽然很累，可是你这样子其实很有成就感，就好像你刚刚去看那个园丁在浇花，你就每个礼拜都去看一下花有没有长大，长好这样。所以距离是我们非常了解的。那我本身也是一个南部上来的小孩，我是嘉义的，我嘎你郎这样，所以之前都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可是你看近年来这个直播的技术， 网络直播没错， 对，然后这些什么截取盒啦，什么 WiFi 什么，这个东西都变得很清楚的时候。那很多人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这些学生啊，或是一些朋友，他们就会鼓励说：“哎，老师，你应该要 开个线上课程， 开个线上的课程， 我在家就可以看，还可以重复看， 对，还可以重复看，然后就看不懂，我们还有讨论，还可以讨论去说，哎，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或者说有什么资料，那我们就可以导流导到我们的 的这个爵士站上面去。嗯、所以其实我们爵士站快二十年了、哦，就我们其实从以前就一直这样做，所以累积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哎，爵士站里面垮里面棒碟吧。”就是因为就是那个 东西越来越多， 因为这是将近有2000篇以上的文章。嗯，那变成是我们自己以一个独立的方式去做出来这样的。可是我还是很鼓励大家说：“你看现场以外，你看你可以线上，嗯、然后线上这个是这个东西变成你可以。”你可以发问，然后你可以，哎、嗯，你会循序渐进。比如说刚刚有观众提到说时长嘛，因为我们时长就变成说，第一个先跟你就是破解，就整个破题，然后慢慢介绍它的编制什么什么什么，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哦，从爵士乐的历史开始提到、嗯啊、什么叫牛二良爵士、嗯。比如说我问你，你说你知道什么叫噔噔噔噔噔噔？哎、我说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听过， 就是牛二良的 哦。 对，或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就是都是爵士乐的东西。那我们就讲到牛二良啦，讲到这个 swing 啦，讲到 bebop 哦，很多人说 bebop 就刚刚我示范过，就是 hop cool jazz cool。 Bossa Nova、嗯嗯哦、很多人喜欢 Bossa Nova， 那 Bossa Nova 是怎么来的？这个名称是怎么出现的？你怎样？好， Bossa Nova 用台湾现在流行的 Bossa Nova， 可以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嗯、Bossa Nova 就是新潮流的意思、 嗯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提到说，比如说现在听到、什么叫调式爵士、嗯、什么叫 Fusion、 嗯、 或者爵士乐怎么跟摇滚乐合在一起，爵士乐是一个融合的东西、嗯、它可以不断的跟大家融合在一起。所以就十堂课，很多人他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就想问问题、 嗯、 我说不用紧张，这个问题可能在第五 未来就会解答， 第六堂就会解答。嗯，所以十堂课下来20个小时，我觉得蛮好的，这个效果蛮不错。我们的欧马克也是我们的全勤学员之一， 对， 应该有拿到结业证书， 我拿到结业证书，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高兴，很开心，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场已经额满了，我希望线上可以看到大家，对，因为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互动。 嗯，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知道的话呢，其实都可以上启兵凯雅的爵士乐，然后这个粉丝团，然后呢也有一个网站，就是启兵凯雅的爵士站， 对， 里面有海量的。巨量的音乐资料可以让你去探索跟摸索，所以今天要很感谢老师送书来，谢 谢 谢 谢谢 谢谢，找一个爵士乐逃兵写序， 还有一个， 好，今天谢谢老师啦， 谢谢，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一部最震撼人心的音乐剧，演出阵容最庞大。全球剧迷口碑好评一致，最卖座的音乐剧就是现在，7月20至8月4日台北小巨蛋，购票请洽宽宏售票。Experience amazing。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仰望世界过后，还有什么能承载内心的辽阔 ？Volvo XC90 正3排7人座，径向宽敞自在，全面标配科技环景座舱、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与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极致守护，人生享宴。正19年式全新到港，分期优惠实施中，速洽 Volvo 展示中心。 我们是慢慢说。 间对等我们，然后停下来，单纯以为他会一直都在，才发现是一场误会。有一天他也能悄悄离开，时间曲线给遗忘带走的我们渐渐凋零，当初爱情的最基本，手牵手的两个人，走着走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叮当，在上个礼拜又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这首新歌叫做我们不像我们，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个小时呢是大家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呢打电话进来点播属于你的青春回忆跟青春歌曲，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希望下个小时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大家的青春故事，下个小时见咯。 哼着这些旋律，请多爱我一点，有你和我的泪水穿越光年，而我就只要和你永远不说再见，听我在耳边说出来的温柔，一直到最后。好想你，请放手追寻。好想你， 爱无懈可击，我相信思念坚定，在某夜某月某一天有疯狂的记忆，好想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以前总习惯把表拨快十分钟，急着找地位，找财富，走过功成名就，是该把时间找回给自己。碧潭、湾潭、和美山，值得你放慢脚步，漫步人生的春暖花开。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松口表示考虑参选总统。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在美国旧金山表示，越多优秀人才出来他内心越开心。记者问两人有合作的可能性吗，韩国瑜说目前没有交换过意见，大家都能够各自表述，如果郭董愿意跳出来他非常高兴。韩国瑜也说模特儿都上伸展台了，谁的身材比较好一览无余，太棒了。记者问你要跟郭台铭比较身材吗，韩国瑜连说 no no no， 是用模特儿来比喻想选总统的人。韩国瑜日前抛出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努力靠自己的说法。郭台铭则在脸书上表示应该改为国防靠和平，市场靠竞争，技术靠研发，命运靠自己。韩国瑜今天回应，他从国家定位、战略格局来讲，从全球格局来看台湾当前对外关系以及两岸关系，谈需求点、依赖点、脆弱点以及未来要努力的方向。郭董则是从实务面来讲，各有各的看法，彼此都是20个字，完全没冲突。台湾凤梨近几年来的出口量虽然逐年增加，高达 97% 集中在中国大陆市场。为了避免市场过于集中，分散风险，高雄市农业局积极拓展其他市场。新加坡市场原本都是菲律宾凤梨的独占局面，不过从4月中旬以来，内门农会频频出货，有25公吨的凤梨出口新加坡，加上第一季的3公吨，至今有28公吨凤梨出口新加坡，刷新107年台湾凤梨出口新加坡的数量，去年是16公吨。高雄市农业局说，到目前为止，内门区农会出口中国大陆凤梨167公吨，稳定出货，品质受到肯定。农业局长吴方明说，内门凤梨名气虽然没有大树名气来得大，但依然鲜甜多汁。天气越来越热，凤梨也越来越好吃，现在吃凤梨正对时。长荣航空跟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一周前第二次劳资争议调解，因为劳资双方对空服员福利待遇等认知差距僵持不下，调解失败。调解委员会今天进入长荣航空访查。长荣航空表示，二次调解时，调解会主席作出组成调查小组入场查核长荣航空日资费成本结构，查证日资费说明是否属实。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当时没有异议，也同意进行。但是今天调查小组入场调查前，空服员职业工会召开记者会，质疑调查小组公正性，而且公司对工会是否有诚意听取并且采纳中立第三方建议感到忧心。 长荣航空解释，尊重调查小组入场调查权，除了三名调解委员、两名政府指派的会计师之外，长荣航空同意掏空职工派遣两名会员代表参与，相信调查小组会以超然地位详实查核长荣航空日资费成本结构以及跟华航薪资的差异，已经备妥相关资料，指派相关业务同仁以及邀请会计师共同配合。长荣航空前董事长张国伟创立的星宇航空即将在明年开航，今天再宣布下半年300个职缺。星宇航空表示，以往大多需求具有相关背景跟经验，这一次由于各项前期作业以及软硬体设备都陆续到位，过半职缺欢迎社会新鲜人报名，其中客服中心、机场运务以及航勤作业员等第一线单位的首次大批释出上百个人力需求，起薪依照工作内容还有求职者个人经历，平均为35,000到45,000，履历筛选以及面试预计下个月初展开。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52点，来到22,22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成为22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9点，涨幅2.18%，成为324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16点，涨幅2.15%，成为10,2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5点，来到30,06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33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2点，成为10,9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07亿。108年使用牌照税已经开征了，缴纳期限到4月30号为止。民众可以利用金融机构、便利商店或信用卡、晶片金融卡等转账方式缴纳，也可以使用行动装置或开办行动支付工具缴税业者的 APP， 扫描缴款书上面的 QR code， 立刻缴税，省时又方便。今天锋面影响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夏天有一种热，是好快乐。 带你横跨黑玻璃山，看令人惊艳的夏之雪。 石原岛 Club Med 度假吃香喝辣， 打卡地球最后净土稻城亚丁，留下完美纪念。 还有好玩的美加洛基探险， 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我只想亚洲流行天王罗志祥最新专辑 No Idea 预购限定精装版，巴黎知名艺术家 Andres Sariva 手绘封面加 Mr. A 潮流贴纸，48页拍立得造型写真卡，3月27日全球限量预购。EMI，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大家的青春之歌时间，你有什么样的青春回忆想要分享一下的吗？让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这个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一起听到你的青春故事跟青春之歌。 欧巴的青春之歌，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到听众说今天想要听郑秀文的《初戒》，在我的 LINE 群组里面想不停的是要听许志安的《怎么背着我爱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贴心劝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醒来换的朋友，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贴心劝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 我等你等了好久，今天谁是我们第一位要来分享青春之歌的人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正在晾衣服的，我想一下， 正在晾衣服的，好，就叫你晒衣架好了。 好 好，晒衣架，正在晾衣服，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 我的天啊，这个也太……你好，你好样，不过你声音听起来的确很年轻啦。晒衣架，你几岁啊？ 我22。 所以现在晒衣服，你现在什么在宿舍啊？ 没有，就是今天刚好没课，所以就在家里。 哦， 嗯， 好，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然后这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卢广仲是谁，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国一的时候，然后就无意中在我妈的 iPod 里面听到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很好听，然后也很特别，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类型的歌。 国一的时候听到了广仲，一直记到了现在大四了呢。下一架，希望你今天的衣服很快干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在青春的时候听的歌曲就会变成一个一生的回忆，真的是很可怕一件事情哎。所以有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一件事情呢？我们来听听卢广仲这首《一百种生活》，让正在晒衣服的女大生想到了她在她妈妈 iPod 里面听到的惊奇感。 界停止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好困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整个海然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哪里有我想要的 你现在在活的生活，现在在过的日子是你理想中的生活吗？如果真的有平行时空，真的有虫洞的话，那么你觉得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的你会活着什么样的日子，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身份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高雄的小汪。 嗨，小汪，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听那个罗大佑的清晨夜。 罗大佑的什么？ 金城夜，金城的金城夜， 金城夜，这是 是 背后的故事是 这个就是因为我高中是念雄中嘛，然后因为雄中雄女都是会固定会在高二的时候会 大露营 的大露营，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传统都是要表演火球舞，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配乐都是这首歌，然后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高中的时候，就是。刚好利用那次大露营的机会，就比较认识，认识就是会有 认识熊女的一个 对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就会想到以前高中的青春时光，是 非常非常的青春，待会送给你哦， 谢谢， 拜拜。才会懂我的一把种生活，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0223639955，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跟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就像这一首，可能虽然我不是念熊中熊女，可是因为大学的时候遇到来自熊中熊女的同学们，这真是他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段回忆呢，他们真的会一直在提，一直提，一直提呢。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的《金城夜》。 023639955。Hello， 你好。喂，嗨，你是谁？ 哦，花莲恩尼逊。 花莲的恩尼逊哦。 花莲恩尼逊。 恩尼逊，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我不知道他的英文要怎么念哎，我只会拼而已。 那你拼拼看。 L A L A 空格 空格 B O U E O U B O U 哦 B O U C H E C H E 嗯，歌名是 Falling in Love Falling in Love 嗯，好，那你的青春故事是啥呢？ 这是一个哦，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电视节目，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单元的应该讲片头会用一段这一首歌的音乐，然后每次只要听到这一首歌就知道哦，这个节目开始了。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节目吗？ 记得。然后我相信很多我那个年代的听众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节目了。 哦， 对，然后那个节目就是由现在演艺圈的两位泰斗级的人物演的短剧，其中一位就是下午四点钟的那一位 桃子姐， 对对对对对，然后男主角就是 谢祖武，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找找看， 对对，帮我找看， 好， 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网络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得到所有关于爱情啊恋爱方面的资讯都是从那个节目。 有这么夸张？那个节目有给你爱情的资讯？那个节目不是很搞笑吗？ 搞笑，可是就觉得说哦，原来理想中的婚姻理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像他们相处的模式这样子， 这个是理想 打打闹闹。对，那时候就是这么的纯情啊。对，然后一直到后来都电视好像都没有类似的节目了。可能是因为后来网络啊还是什么，很多资讯开始出来以后，渐渐这种节目就没有了。对，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电视都很好看。 是， 对啊， 我真心的觉得桃子姐跟谢祖武两个人组合实在是太棒了。 对对 对, 對, 對， 很难看到，就是我现在心目中也没有任何可以超过他们的二人组，还有他们那个即兴的表演。 是啊是啊是啊， 还有那个所有的那个 set 好的，就是我要提着我的浪迹天涯小包包离开你。 对对对对， 那一个套路就是也都无法再重现。好，我努力帮你找找看。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战歌金曲，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火，那一个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以后，爱我，静静的陪伴着， 不断的求救，不断的寻找。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你还记得上一次仰望天空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越长越大，有些事情是不是就被我们理所当然的选择遗忘？改编自吉米同名绘本作品，森彦堂2019全新制作《忘记亲一下》多媒体音乐剧，华丽的 3D 科技动画歌舞场景，结合手感的直头偶，5月4号至5号，欢迎到云门剧场来一场既欢乐又忧伤的疗愈之旅。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赢啦！爱滋味我一片，餐餐都方便。 大沙拉、生饭、海鲜汤，通通都好吃。 爱滋味我一片 ，DHA 高三倍呢。爱滋味珍宝三明治尾鱼，蛋饼、汉堡、三明治，早餐绝配。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 Mom and Dad。 双手握紧方向盘，甜蜜路更会释然，光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 飞天那关，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You know what? What? I feel so good when I'm with you. Me too. There's something I've been wanting to tell you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what is that? They say the second time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e first. Oh yeah. Baby, baby, falling in love. I'm falling in love again. 欢迎来到安室爱美会哦！我的天哪，以前呢都会锁定恋爱讲义，然后我觉得，在恋爱讲义整个节目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恋爱讲义的内容是什么，我只记得我就是要期待他们最后这10分钟、15分钟的短剧。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点播你的青春歌曲，跟所有的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一起唤醒一下我们的青春。Hello， 你好，哎，请你先关一下收音机哦。你是谁？ 我是易华。 嗨，易华，易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五月天《知足》。 知足啊？ 对。 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小学的毕业歌，然后大家都感情很好。 嗯哼， 对， 我来找一下毕业。那现在你们几岁？ 现在25。哇， 也是个年轻人呢。一晃，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车上。 要是在工作中的车上，还是放假中的车上？ 我在等人。 哦，在车上等人。 对。 我现在对于现在你在做什么有点好奇，要等谁呢？ 我要等一个你认识的朋友。 哈？我认识的朋友？ 对。 谁啊？ 可以直接说吗？ 谁啊？好，反正总而言之你在等我现在突然有点害怕，有没有？突然觉得，如果我是许志安怎么办？这样。 对，而且我刚刚想说应该打不进来，我就打打看。 很好打啊。 对啊，没想到居然打得到。 好的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知足。没关系，他会再告诉你。 好，拜拜， 拜拜。I never dreamed that my summertime flame could show me how much pleasure the winter could bring. Hugged up by the fireplace, time I don't waste. As I love you slow, then increase the pace. Your natural body perfume brightens up any room. One whiff and my spirit's taken uplift. It feels good when your woman is your best friend, but it's better when you fall in love again. 青春之歌， 而且刚刚那首 Falling in Love 呢，前面的男生口白每次听都觉得让我好像想到了黄丹妮的声音一样。 对，好低沉的声音，好磁性哦。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02-2363-9955。 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嗨，你好，你是谁？ 我是海伦。 嗨，海伦，海伦，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风音乐的一千零一夜。 Falling Love 1001夜，是因为你听到了刚刚那首歌 Falling Love 让你想到了 Falling Love 这个团体吗？ 没有啊，只是刚好想说碰碰运气打打看，那没想到打通了。 哎呦，那1001夜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因为当时就是比较辛苦，那年代是要坐校车去学校。那校车上认识了几个姐妹，都是别班的。我们就一起每天就是坐校车，反正现在还有在联络的，就是这些校车的姐妹， 哇， 一起去基隆读书。每天，因为我们是夜间部，每天都要下完班5点就到公馆去搭车，搭到基隆重游，就是很远，然后在当天晚上就坐校车游览车回来公馆，所以其实还蛮每天的日子还蛮紧凑的，甚至还蛮快乐的啦。 基本上就都在通勤嘛。 对，是没错。 那1001夜，你确定是 Falling Love 不是蜜雪围棋吗？ 还是名字有记错，是 Falling Love 的，是1001个夜晚。那叫什么啊？我怎么突然忘了？那时候我们都一起合唱。 反正你很确定是 Falling Love 就对了。 对对，我很确定是 Falling Love， 然后是1000啊，真糟糕，又忘记了。 没有关系，我努力为你找找。 嗯，因为那首歌那时候还蛮红的，在七年级那时候。 好的， 虽然他们解散了。 好的， 麻烦马克， 拜拜。 谢谢，拜拜。 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的痛。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Mayday 五月天的知足，点歌的人想到了自己国小的毕业典礼，现在时间4月中4月底，很快再过1个月或2个月又到了毕业季的时候。这一首歌曲呢不是叫1001夜，谢谢 APP 上面的大家的协力帮忙，是1001个愿望。明天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 充满想象。 这不是阿甘正传台词吗？ 失望时偶尔拨不同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 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紧接范玮琪的到不了。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是？ 你好， 你是谁？ 我是老爷爷，张爷爷。 老爷爷，老爷爷，你今天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对，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两小无猜》， 嗯， 那是马克里斯特演的， 嗯， 大概有四五十年了， 嗯， 他那个有个主题曲叫《Melody Fair》， 嗯， 那个。那两个童星，那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小朋友的爱情故事。 小朋友的爱情故事， 他们上小学，两个就是像男女朋友一样，两小无猜。 嗯， 那不知道那是 Bee Gees 唱的吧 ？Bee Gees Melody Fair。 对， 让我努力的找找。好， 谢谢你， 谢谢张爷爷， 谢谢，拜拜， 拜拜。 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限制，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界限。现在呢，就是要邀请你来一起分享你的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回忆。不管你是几岁，我们都想听听那个属于你的青春故事。刚刚张爷爷告诉我们这个几年的电影啊，他说1971年的少年初恋的英国电影。好，这也是 APP 上面的小帮手很快的查到的。会不会就是张爷爷说四五十年前，现在2019 1971，哎，1971真的已经四十几年前了耶。 Oh my god。 Looking at millions of signs，She knows that life is a running race. Her face shouldn't show any signs. Melody Fair, won't you comb your hair? You can be beautiful too. Melody Fair, remember your eyes.Remember, you're only a girl. watching the rain falling down. Melody life isn't like the rain, it's just like a merry-go-round. Melody babe, won't you come your way? You can be beautiful too. 02-3-6-3-9-9-5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嗨，马克。 嗨，你是谁？ 我是赖佑。 赖佑的青春之歌是 伍佰的夏夜晚风。 哇哦，从 Peaches 跳伍佰，哇，口味跳很大。好好好，夏夜晚风的故事是， 就是之前在垦丁交一个泰国的女友，然后为了要就是见她，所以我们跟一群朋友一直开车下垦丁，然后那时候车上就播了夏夜晚风，然后大家都大合唱，就想起求婚事务所的一些影片之类的。 好的，我来帮你找一下，待会呢让你回到垦丁去。 好，谢谢哦， 拜拜。 拜拜， 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出个这欢喜？ 大干妈炸好蜜，这摆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干妈做伙吃好蜜，有保庇平安更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雪芙， 我是林一珍。 喜憨儿基金会邀请您一起支持“送爱到部落”计划， 让憨儿手艺伴随着面包箱深入山里，传递关怀， 让爱扎根在憨儿自立与偏乡土地上，成为幸福的养分。 憨爱旅程，幸福加成，爱的善循环，我们一起来。 捐款请拨07-726-6096，07-726-6096，喜憨儿基金会。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飞驰号天方夜谭，第四名陶晶莹四格漫画，第三名王大文你的宇宙，第二名罗志祥，第一名叮当我们不像我们。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青年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怎么突然下起雨了，星星总变得快乐，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可以被你抱紧也会觉得甜蜜。天空突 想家，就爱。 笑得很自然的表情是你最致命的武器，你做的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说爱情最好是游戏，但认真你嫌太无趣，敢不敢陪你就当玩玩而已。承认另有目的，我却不介意下次靠近，反而抱得更紧。 There's only hate, there's only tears, there's only pain, there's no love here. There's only lies, there's only fear, there's only pain, there's no love here. 你这样的关系，都不是没关系。算不算爱情？没有爱情的算不算曾经？面对你就无能为力，我的爱让你不问自取。Without you, I have no love. Without you, I have no love. 我知道不能放纵你，却说服不了身体的心。Without you, I have no love. Without you, I have no lov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罗志祥罗主任的新歌，这首歌 No Love 到最后一个段落继续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青春之歌要点播的，也欢迎你继续打电话给我 02-2363-9955 02-2363-9955。 下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 Hello， 喂，你好，你是谁？ 哎、hey ，你好，我是台北的阿翔。 阿翔吗？ 阿翔。 阿翔，阿翔，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我开始我打高准了，我听的是Wonder Girl 的 Nobody。 谁的 Nobody？ Wonder Girls。 啊，再一次。 就那个 Wonder Girls 的 Nobody， 了解，这是你的什么青春回忆呢？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好像是某个，因为那时候国三了，然后想说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所以揪着班上的女同学，然后我男扮女装，然后在全校的面前就好像是某个才艺表演吧，然后我们就上台跳这首歌， 哇，太值得回忆了。 真的哦，我装备超级久，戴假发，然后又穿那个女生吊高，又穿蓬蓬裙，又穿丝袜的。 嗯， 对，然后就很棒的回忆。 了解，了解。 对， 今天最后一首歌就送给你了。 哇，太棒了！ 谢谢你，阿翔。 谢谢， 拜拜， 拜拜。 夏夜的朋友，你就是我还在。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 伍佰真的是一个很会善用口白的人呢、啊。今天的节目到了最后，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两个小时，都欢迎锁定飞碟联播网，在澎湖地区呢是 FM89.7， 花莲、台东还有苗栗是 FM91.3， 在宜兰以及台中彰化南投的中台湾是 FM89.9， 云林嘉义是 FM90.5 的民生掌望电台，还有高雄 FM103.9 的南台湾之声，以及台北 FM92.1。 就爱点你 UFO。 然后呢，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第二个小时的时候，都要为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也欢迎你呢，就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青春歌曲哦。 青春之歌， 今天的最后就要送给送上阿翔的这一首青春之歌，勇气十足的才艺表演 Wonder Girls Nobody， 最后也要跟你说一声再见， You're awesome， 你好棒。 全主打， 只要七分钟就会爱上迪恩·路易斯。 It 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alright. So I still look back at all the messages you'd sent. And I know it wasn't right, but it was with my head. And everything deleted like the past year was gone. And when I touched your face, I could tell you're moving on. 现代都会男女爱情百态，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收录破亿串流催泪冠军单曲 Be Alright。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ate. It 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okay. It's gonna hurtForget tonight. You found another and you'll be just fine. Let her go. It'll be alright. It'll be alright. It'll be alright. It'll be alright. Radio's playing songs for me and you. Chasing cars reminds me of nights in your room. Drinking wine on the old window back when life was so damn simple. How the hell did I end up losing you? Is it too late to turn around? I'm already halfway out of town. 初登场，累积四首白金销售单曲，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恭喜上榜！ 铁路特考六月考试，高普考七月考试，百光网题库班自由配，短时间提升上榜实力。百光网公职帮你黄金倒数，最后冲刺，最高纪录88天上榜。 高普考铁路特考冲刺， 快上网搜寻百光网公职。 UFO Shining Stars。